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商喜周工作室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嗨，你的锅铲》，作者应亮，第64集。齐城很怕成为正常人，很怕回归社会，也很怕迟志涵会不喜欢他作为正常人的样子。迟志涵都知道，所以放任他站在客厅里，想让他自己开口说，结果还是败下阵来。看着他微蹙着眉头走过来，接过自己手里的酒菜，打开水龙头，低着头洗菜，不说话，还在别扭。他手上沾了点淀粉，弄到齐城鼻尖上，白色的一个圆点。齐城抬头看他，眼睛湿漉漉的，委屈得更加厉害。 脚酸不？ 前几天刚刚吐到脱水，今天就犟脾气发作，在客厅站了40几分钟。齐城手上动作停了一下，看着那把郁郁葱葱的韭菜，点点头。迟志涵叹气，走过来把两人的手都洗干净，关了水龙头，擦干手，拉着齐城坐到沙发上，自己坐在地毯上，撅着嘴帮他揉小腿。齐城仍然委屈，却不喜欢这样居高临下地看着迟志涵的头顶，推了推迟志涵的手，自己也跟着一起坐在了地毯上。迟志涵斜着眼睛看了他一眼，挪了挪屁股，坐到他边上。齐城忍了忍，还是没忍住，咬着牙伸手拽了拽迟志涵的衣角。 我知道你为什么倔脾气上来了，你也知道我为什么生气，对吧？ 迟志涵看了齐城一眼，鼻子上白色的淀粉粘得很牢，傍晚的光线下，他的皮肤居然白得快要接近淀粉的颜色。 你可以不相信自己，但是不能不相信我。 逻辑很奇怪的一句话，可是齐城听懂了。 我看过你所有的漫画，你漫画里一直什么都有， 真的什么都有。你很难想象一个抑郁的把自己关了10年的人能画出那样感情丰沛的漫画，亲情、友情甚至爱情都很浓烈，结局各种各样。在漫画的世界里，齐城没有禁忌。 我也看过你所有的病历，你知道你病历里面什么都画的。 迟志涵又看了齐城一眼，看他不自在地撇开眼。病历是真的什么都画，包括他吃了抑郁症药后会有影响的部位，赵医生画得很写实。迟志涵指了指齐城的心口，凑近歪着头问他， 我认识你这里，特别了解，所以你害怕什么呢？ 齐城沉默。 你相信我愿意为残缺的你去死，却不愿意相信我会继续爱着完整的你，为什么？ 齐城下意识拽着迟志涵的手，生怕他问完了就会站起来，又自顾自地去厨房，留他一个人在这里继续傻坐着。因为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问题，所以变得有些惊慌，拽着迟志涵的手开始用力，眉头越皱越紧。迟志涵帮他把鼻尖上的淀粉擦掉，揉着他因为用力而青筋凸起的手臂。 放松，把我手捏断了，你今天晚上就真的只能吃土了。 齐城如梦初醒一般，立刻松手。他知道自己的别扭从哪里来，知道自己问题的症结点在不想回到正常人上，也知道迟志涵一个下午和他较劲，只想听到他亲口说出这些话。他知道自己为什么不说，因为说了可能就可以解决，而他现在其实并不想解决。这些他都知道，但是他不知道自己心里的怒气是哪里来的。迟志涵持续不看他的时候，他心里开始一点点堆积了怒意，一直堆积到刚才下意识用力拽紧了迟志涵的手。 他心里沸腾的怒意几乎快要控制不住了。他不喜欢车之还用不理他的方式来和他较劲，甚至因为心不在焉再一次烫红了手指，很不喜欢，非常痛恨。这种情绪和病症没有任何关系。 你可以跟我吵架，也可以和刚才一样用力咬我，外放一点发泄不满，把你想要问的，想要让我亲口说出来的话都说出来。我一直都知道我们两个之间有很奇怪的默契，所以我也知道你一个下午在厨房不理我，是想让我亲口说出我不愿意康复这些话。你不可以。 齐城停了一下，皱眉。 这样。 他甚至讨厌说出迟志涵在厨房看都不看他的话。他宁可迟志涵又哭又闹叫嚷着不爱他，然后眼泪鼻涕糊他一身，逼着他又哄又抱地说出他不愿意康复的话，也不要这样安静的像个成年人那样处理这种问题。 我害怕这样，我们以后会有很多问题，你每次都这样会变成习惯的。 然后越来越安静，越走越远。正常的成年人的沟通方式他不喜欢。 我不要这样。 齐城又重复了一遍，很认真的皱着眉，像上次警告迟志涵不许再说不能做他女朋友那样。迟志涵花了点时间才理解齐城刚才说的七零八落的那番话，真正理解了才发现错的人是他迟志涵，用冷暴力逼着齐城承认什么这件事他之前做过一次。那一次他让齐城出了门，那一次是因为他没有安全感，而他缺乏安全感的原因除了齐城不爱他在外面的样子外，还有齐城激进冷暴力地挂了他的电话。他迟志涵今天原样画葫芦的又做了一次，当着齐城的面想要逼着他道歉，想要逼着他主动开口，像过去每一次那样两人闹别扭最后总是能和好，所以肆无忌惮。如果不是因为擦烫伤药，他可能会让齐城在那里站一下午。他之前让齐城不要那么卑微，齐城记下了，也努力做了，他自己反而忘记了。 我不喜欢你不理我。 齐城看懂了迟志涵的表情，终于放软了眉眼，语气变得委屈。 你切了好多菜，盘子都摆好了四个，一眼都不看我。我费了好大力气才鼓起勇气抱住你，但是你咬了我就不理我了。想不想做正常人很重要吗？比我还重要吗？ 怒意终于彻底转成了委屈。齐城拉下迟志涵放在他小腿上的手，把坐在身边现在已经有点傻的迟志涵抱到面前，坐在他腿上。这几天按计划健身，迟志涵后知后觉发现他其实是有力气的。 比我还重要吗？ 他又问了一遍。迟志涵咽了口口水。 你重要。 那为什么为了这种事情一个下午都不跟我说话？ 算算也就只有四十几分钟，可是他现在委屈得像个孩子。想了半天想不到解决方案，迟志涵只能把齐城的手放到腰上，自己往前坐了点儿。 那我们继续亲。 齐城愣了下，然后点点头，眼里还是委屈兮兮的。 不可以不理我。 齐城抱得紧了点，因为接吻说得含含糊糊的。生病的事，治疗的事，他有医生，专业医生，国内乃至世界都算是顶尖的医生。他不要迟志涵也跟医生一样用这种方式逼着他正视自己的心理问题。他不知道自己刚才有没有表达清楚，所以吻得有些急切。 迟迟寒气喘吁吁地拉开两人的距离。 齐城，你知道我今天姨妈还没完全好，对吧？还有，我不理你的时候，你早点过来不就没事了吗？哪有什么事情都得让我又哭又闹才能解决的？哼，你这人真的不讲理。 齐城的简要反应就像赵医生预估的那样，有些严重。最明显的反应是失眠。为了预防失眠，齐城这周的药单上一直都有安定片，但是毫无用处。迟迟寒连续两天半夜醒来，都发现齐城床是空的，画室的灯是亮的。第三个晚上，迟迟寒很干脆地爬上了齐城的床，在他又试图偷偷爬起来去画室的时候，八爪鱼一样缠住了他。凌晨一点，齐城看了眼时钟，皱眉：“ 你还没睡？” 他老实地跟着迟迟寒十一点就上了床，一动不动躺到一点。迟迟寒虽然偶尔梦游，但是睡眠质量一直不错。三个小时，他以为足够让迟迟寒睡熟了。 抱着睡。 迟迟寒咕哝了一句，闭着眼睛摸索到齐城的鼻子，继续摸索往上，拇指和食指掐着他的鼻根。 眼保健操说这是睛明穴。你两天没睡了，眼睛不难受吗？ 他眼睛还是没睁开，睡意朦胧的，嗓子也是没清醒时候的沙哑。齐城把头往迟迟寒这边靠了靠，让他可以不用把手伸太直，由着他按了一会儿，才伸手把他的手抓下来，搂着他拍了拍。 睡吧。 一直睡不着。 迟迟寒用脸蹭蹭他的睡衣，然后两只爪子开始习惯性地往他衣服里钻。 现在弄得两个人都睡不着了。 要不要试试我的方法？ 迟迟寒抬头，因为刚睡醒，他的双眼皮变成了两三层，显得眼睛更大。齐城好奇的却是另外一件事。 你失眠过？ 废话。 迟迟寒白了他一眼，起身下床。齐城一直觉得迟迟寒穿着睡衣拖鞋在巨大空旷的房子里来回走动的样子，很像误闯巨人国的小矮人。当然，这种形容他从来没敢说出口。真的挺可爱的，童话故事一样的画面，看着就暖暖的。迟迟寒把暖气调得很低，为了降下房间里的温度，还开了一会儿窗，跑到柜子里拖了一床厚很多的被子，拿着他自己的 iPad 哆哆嗦嗦地爬上床。温度真的有些低，尤其对齐城这样常年恒温待在25度左右的人来说，窝在厚被子里伸出一只脚都被冻得汗毛直立。他不是很懂为什么这样可以治疗失眠。 你开了几度？ 19。你家暖气最低只能调到19，要是温度再低一点会更有效。 迟迟寒的语气居然还有点遗憾。齐城只能继续缩在被子里，看着他用 iPad 捣鼓出了一个视频，打开点了单曲循环，然后把 iPad 丢到一边，迅速缩到齐城怀里，娇滴滴又含糊不清的抱怨： 冻死了。 本集结束了，喜欢就订阅分享吧，我们下集见。